对方给出肯定的回答。 没错，这个答案呢也没有让对方失望。The climate of France is generally mild, but northern France often has severe winters. In southern France, one can live in comfort the whole year. Is Japan good for farming? 好了，对方呢 A 呢肯定了他的说法，法国的气候 generally， 大家注意 generally 其实后面省略了一个字 speaking，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limate of France is mild， 一般说来法国的气候是很温和的，但是法国的北部呢通常有严冬，冬天很冷，而在法国的南部呢 one can live in comfort the whole year， live in comfort 汉语要译作过着舒适的生活，那么在法国的南部呢人们全年都可以过着舒服的生活。The whole year 表示 all through the year， 全年。Is Japan good for farming? Be good for 表示的是满足某种条件，或者说适合做某事。那么这里再问了，日本也适合农业发展吗？ 没错，答案是肯定的。Yes, Japan is good for farming. Rice is the main crop. But Japan is also an industrial center. Fishing is important too.Rice isn't grown in France, is it? 好了，作者同样持肯定的态度。日本呢，确实适合这个农业的发展。当然，水稻呀是日本的主要的农作物。那么，这个日本人呢，他的土地面积很狭窄，有些人呢，甚至在自己家的房顶上种着水稻。可是，日本呢，严格意义上讲，农业如果地方不大的话，就要发展工业了。所以，日本是一个工业中心，尤其是它的轻工业特别的发达。那么，日本的渔业也非常重要。那么，在法国。Rice isn't grown. 注意 grow 用作被动语态时表示种植。法国不种水稻，对吗？ 法国的种植业也非常的发达，但是呢，不种水稻。No, rice isn't grown in France, but farming, fishing, and industry are very important in France also. I'd like to get to Japan someday.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France? 所以 A 呢肯定了他的观点，就说是的，法国并不种水稻，可是在法国呢，农业呀、畜牧业呀、工业都非常的重要。好了 ，I'd like to get to Japan someday. Would like to do something 表示的是一种个人的喜好。我希望有一天呢能去日本。Get to 表示去某地 ，someday 表示将来的某一天。有时间我也想去日本看看。Would you like to?这又是一个向对方提出要求或者是邀请的一种非常有礼貌的说法。那你想不想去法国看一看呢？ 既然对方发出了邀请，这一位呢也欣然接受了。Yes, I'd like to visit France. 但是他的野心呢还不止如此。I'd like to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 As you describe it, France seems to be very much like Japan. I would like to see it for myself. 所以说这个 B 呢接受了他的邀请，我想去法国看一看，甚至我想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 标好这个固定的结构，周游世界。 As you describe it as 表示 just like， 就像你所描述的那样，法国呢似乎呢非常像日本。 B very much like，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A is very much like B， 表示 A 和 B 极为相像。所以呢 I'd like to see it for myself， for oneself 就等于 by oneself 或者是 in person， 表示亲自亲眼的概念。所以说呢我想亲眼去看一看。 Japan and France.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Japan. Is it a beautiful country? Not everyone thinks Japan is beautiful, but to me its beauty is breathtakingYou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France, don't you? Yes, I do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France. The swift rivers, the fertile valleys, the large cities, its scenery is beautiful. Will you describe the geography of Japan? Yes, I'll describe Japan's geography. It's made up of four large islands located off the coast of Asia. France isn't an island, is it? Oh no, France isn't an island.It is located o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But France does have many fine harbors and port cities on its southern and western coast. Does Japan have good harbors? Good harbors. Yokohama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ort cities in the world. Also, there are long mountain ranges in the southern islands. France isn't mountainous, is it? No, France isn't very mountainous, but it does contain the Pyrenees, a large mountain range with high peaks and deep canyons. What kind of climate does Japan have? The Japanese climate is warm and moist in the south, mild in central part and cold in the north. Except for Hokkaido, we don't get much snowfall at all. France has a mild climate, doesn't it? Yes, the climate of France is generally mild, but northern France often has severe winters. In southern France, one can live in comfort the whole year. Is Japan good for farming? Yes, Japan is good for farming. Rice is the main crop, but Japan is also an industrial center. Fishing is important, too. Rice isn't grown in France, is it? No, rice isn't grown in France. But farming, fishing, and industry are very important in France also. I'd like to get to Japan someday.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France? Yes, I'd like to visit France. I'd like to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 As you describe it, France seems to be very much like Japan. I would like to see it for myself. 在请大家翻到下一页之前呢，我想请吴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反义疑问句。我发现在这篇课文当中呢，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句式，比如说 You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France, don't you? 回答是 Yes, I do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France. 另外我们还有看到 France isn't an island, is it? Oh no, France isn't an island. 其实这个反义问句在英语中呢，它主要的功能呢是希望对方肯定自己的说法，所以它要在自己说的句子后面加上是吗？是这样的吗？这就叫反义问句。通常反义问句句子如果用肯定的话，那么反义问句要用否定，那么句子如果是否定的话，那么反义问句就要肯定，所以它正好是一个相反的概念。但是总之希望对方认可自己的观点，同意自己的观点。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完全不要受汉语的影响。在英语中，只要反义问句是否定的，那我们的回答一定是 yes。如果反义问句用的是肯定的，我们一定要用 no。其实这个 yes 有的时候在英语中我们都知道可以翻译成不，有时这个 no 反倒可以翻译成 yes， 翻译成是，这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回答。 看来反义问句，大家如果说真正的理解它，还要多多的做一些练习。好，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22页。今天语法的重点呢是主语从句。 什么是主语从句呢？严格意义上讲，这个主语从句呢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语从句呢是由像这个 what、whatever、whoever 等等等等这些代词引导的从句。这种从句我们把它叫做名词性从句，做主语、宾语或做表语。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What I need is more training. What I need.我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什么，这个 what 引导的就是一个主语从句，它做主语了。我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训练。那么第二类主语从句呢，是由一个连接代词或副词或连接词 whether 引导的从句。这到底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例子， whether they will agree is still question。 whether 引导的句子依然做主语，他们是否同意依然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由连词 that 引导的从主语从句了。这个 that 引导的主语从句呢，我们既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形式主语 it is 加上表语再加 that， 也可以把 that 引导的从句直接放在主语的位置之上做主语。比如说 that he has no wish to stay is quite obvious， 他不希望待下来，这是很明显的。这句话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形式主语和真实主语， it isQuite obvious that he has no wish to stay. 好了，通常呀，我们这提到了这个 that 引导的从句呢，可以放在句首，但是有时也可以用 it 引导这个形式主语。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主语从句的一种变体了。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课下呢详细的做练习。比如说，大家翻到练习的223页，223页的第一大题和第二大题，就是让大家用主语从句来造句练习的。 主语从句在英文写作当中呢，也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所以建议大家应该花费一点时间熟悉这个语法项目，并且能够很好的去运用它。 大家在练习主语从句时呢，我们可以用翻译的方式来练习它，也可以用写作的方式。如果大家觉得这两项还很欠缺，基础薄弱时呢，我们就要先从单句的练习开始，这是一个初级阶段了。 那么单句的练习呢，大家就要参照223页的第一大题和第二大题进行练习。 也建议大家呢，把这些句子能够烂熟于胸记下来。 对，其实这个背诵是一个非常好的记忆语言的这么一个工具方式。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感谢吴老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大家学习顺利。 Easy learning and easy acquisition. Thank you everybody and see you next tim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三百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欢迎大家收听俄语三百句。和我一起播讲这个节目的是 Ольга。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слушатели. Я очень рада, что сегодня мы начинаем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русским языком.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俄语的一些基本常识。俄语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之，它是世界最通用语言和联合国六种正式工作语言之一，使用人口超过 2.3 亿。俄语属曲折语，主要特点是有丰富的词形变化，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靠这种词形变化来表示。以名词为例，单数形式的名词都具有语法性属，即阳性、阴性和中性。名词的语法性属一般可根据单数第一格的词尾来确定。名词通常有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复数形式没有性的区别。俄语中名词、形容词和代词等都具有六个格的形式，名词各格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形容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限定代词是用来修饰名词的，它们的性数格和所修饰的名词应保持一致。再例如动词，动词按单数、复数三个人称的变化进行变位，动词有完成体和未完成体两种对应的形式。未完成体动词具有三种时间形式，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而完成体只有过去时和将来时，没有现在时。俄语共有33个字母，读音规则并不复杂，书写和读音基本一致。一般来说，认识字母就会读，会读也就会写，记单词比较容易。下面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第二页，我们一起读一下字母表。 Alphabet A B V G D E Y Ж З И И К Л М Н О П Р С Т У Ф Х Ц Ч Ш Щ И э, ю, я. 下面请大家再听一遍字母名称。 A, B, V, G, D, E, Y, Ж, Z, I, и краткое.К, Л, М, Н, О, П, Р, С, Т, У, Ф, Х, Ц, Ч, Ш, Щ.Твердый знак И, мягкий знак Э, Ю, Я. 好，字母表我们就读到这里。俄罗斯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它的民族文化底蕴丰富而深厚。俄罗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作家、诗人、音乐家等。俄罗斯在音乐、绘画、芭蕾舞等方面的成就举世闻名。苏维埃作家的作品、前苏联的歌曲在中国曾广为流传，深深影响过几代人。掌握好俄语，我们可以更深入、更全面地去了解和探索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财富。俄语三百句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口语教科书，因此书中所选的句子力求短小实用，适合口语交际。书中虽然对俄语语法做了简单介绍，但在播讲时不作为重点，请大家课后在语法上多花些功夫。在播讲中，我们以教科书中每课的十个句子为重点，为使句子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偶尔也会补充一些书中没有的句子。另外，由于时间的关系，对一些较长的对话，我们在播讲时会略有删减，请大家谅解。学习外语，尤其是口语，开口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不要光听，还要注意模仿，跟着老师重复，这样才能尽快掌握这三百个句子。学习俄语的过程中，您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也会体验到很多乐趣。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在您学习俄语的过程中能给您一些帮助，祝您在俄语学习上取得更大的成绩。下面我们请大家听一首俄文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 Не слышны в саду даже шорохи. Все здесь замерло до утра.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Речка движется и не движется, вся из лунного серебра. Песня слышится и не слышится в эти тихие вечера. Песня слышится и не слышится в эти тихие вечера. Что ж ты, милая, смотришь искоса, низко голову наклоня? Трудно высказать и не высказать все, что на сердце у меня. Трудно высказать и не высказать все, что на сердце у меня.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Желаю вам успеха в изуче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俄语三百句节目每周五的7:20和22:20播出，欢迎您连续收听，再会。